穿过一笑，阳光芬芳，我们为何悲伤？拐过沙湾，依然不安，你是我的信仰，因为爱就是 上明天该直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 一个人在镜子前，有个人在心里面，想把对你说的念一遍，最后变成绵羊数一整年，明明约好了三点，人还只嫌早点，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，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，你却微笑出现，阳光在你的眼，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明显，握你的手瞬间，没所谓的触电，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，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不必动手

好像环绕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心上保留原位，眼前多真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一能见太少年，一见面就更热烈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安静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能恋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，我们的爱在心前保留原位，心上一杯闭上眼，请允许特别像有些酸，在回味有点酸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一年间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热烈，见你是亲吻的瞬间，心先保留原位，先尝一杯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有点酸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心先保留原位，感情多真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一眼间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热烈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在你

歌单，知道他们找不到一样有空光可以欣赏，谁知道谁在这一路上受了伤又会怎样，这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地老天堂，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，这一路上 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

想要是秘密，今天关闭的在心里不能说出去。 我爱你是真的是秘密， 我记得你让自己不敢太着急，接受你深情，眼瞳不断地投向我，有太多传说，有太多人劝我，还是为你所动。你慌慌乱乱的心事，为何总是被你看穿，无处可躲也无力再挣脱。 盼望有一双温暖手。

新内东联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，90至118平三室居住空间，让您水仙一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。 广东惠州，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，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630，715-5630。详情搜索“宜居惠州”，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的“宜”是迁移的“宜”，“惠”是实惠的“惠”。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.3，我们都来听了。 今天是2013年8月25日，距离我们相见还有297天。 明天是2013年8月26日，距离我们相见的日子又近了一天。 一代一天的大心脏，是眼满流星过来，轻轻与你过江，表情让心暖暖的。是明星过雨后，看你多想还能抓，不想听到你的你，我只想要我们在一起念着。你总调戏着我说没就可以和你过，你总伤心难过不说却来安慰我，我没有温柔的细语，太多心事和你说，只享受着有你的姑娘，守护着你我，在一起好吗？不分开好吗？我们比月亮更幸福，躲在一起念着，一打喷嚏就会知道哪个想我了，嘴里总是碎碎念，像个妈妈关心我，这个抽象。总是一秒钟牵挂着，我们等你长大，因为早已习惯这样对你念着。亲爱，你快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？一年365天，有哪天分开过？天猫连等过我们距离有多远呢？只要想到会想见的心就是甜甜的，我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相见呢，期待海风拂面时候一起紧紧拥抱，有你真感情比恋爱都让人甜蜜，有一个人比起恋人会更懂我的心，有你真感人世间多久了不去，有一个人在这再闹也不舍得离开，其他人去 我们比恋人更合拍起无止境，我会祝福祝福只想与你在一起，你也爱更年就是彼此被融化的心，一点点点滴的进入生命里，只喜欢生长牺牲因为我能遇到你，不能敞开的心让孤独再没有意义，你也爱更年 美好生活周慧。当你觉得突然有那么一段时间生活没有动力，很多事情都懒得去做的时候，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通常会怎样来解决呢？可能真的让自己颓废一阵子，想怎样就怎样，拖延症也是尽情的发挥，还有可能会仔细的研究一下没有动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，然后调整一下状态重新上路，再或者找一种放松的方式尽情的玩耍，之后就好好的投入到工作学习当中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小心懈怠的时候，很正常，记得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加油啦。继续来听歌，阿杜的一首《思夜》。

再挑拨浓眉，骗不了谁，像两只受伤滋味。